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OK， 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浩浩汤汤。那你发现咦，为什么不同的人的？唔通阿李伟才博士俾人炒咗？ 唔系啊，系定系阿李博士一夜光头咧？ 其实咁嘅，因为李博士外游啦，咁另外一位常驻嘅主持阿 Wingo 又唔喺香港，咁就今日由小弟嚟暂代主持嘅。 系啦，咁就捉咗我过嚟帮手佢 点解会？咁啊，呢位就我哋香港嘅著名嘅编剧加演员啦，何故老师啦。 其实我系一个内向、忧郁而文静嘅作家啫，不过我哋都系睇卫斯理嘅小说长大。 系啦，咁其实如果睇翻，可能大家唔记得我啦，我叫 Nelson。咁我哋喺2013年左右啦，我哋维斯理50周年咧，嗰阵时候咧，就我系上过嚟做过13集节目嘅。 系。 咁而家个 backdrop 都系用翻以前嘅啫。 嗯。 咁就所以今集。顧名思義啦，我哋亦都會講翻維斯利嘅。 有兩個契機嘅，第一個契機就因為我哋嘅邂逅都因為呢個倪生嘅巨著維斯利啦。 係啦，冇錯。 第二個契機就係近期呢一個嘅巨著咧會再翻拍喎。 係啦，今次就應該係電視劇。咁我就見到有個新嘅電視劇會係由愛奇藝啊嗰邊嘅平台播出啦。 嗯。 咁就係、是、今次咧佢有拍三個故仔，有茲尼人。 是 藍血人 係， 同埋另外一個係 唔知乜嘢人， 但 都係應該同外星人有關嘅。 係啦，無名法。 咁你問我咧，其實三個當中咧，我對頭髮嗰個嘅興趣係最大嘅。 係啦，其實佢個名係唔同噶嘛，香港同台灣版個名咧，小説名唔同嘅。咁但係藍血人其實係拍過嘅喎。電影版 喂，藍血人應該算係衛斯理系列裏面咧較為廣泛地受呢一個嘅喜歡，所以變咗相對地改編嘅次數最多喎。 咪同埋嗰陣時嘅電影版係由劉德華做衛斯理啊，然後係關之琳做。應該係女主角，應該讀於 係啦， 方天涯。 其實佢都算係嗰一期咧，中意將啲重要角色變性嘅。 咪原本其實個女主角衛斯理女主角應該係白素噶嘛。 係。 但系就變咗唔係阿舒淇做女主角，反而係應該係阿關之琳咯嗰期就。 你冇計啊，因為嗰個故事叫藍血人啊嘛，講真呢啲 係啊，係 紫喉啊，唔係啲鑽石花嗰啲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原著裡面咧嗰個嘅男性嘅被附身嘅嗰個太空人咧，叫方天。咁去到電影版咧，變咗方天涯。 因為就原著係男士。 係。 變咗電影版變咗女人做嘅。 咁你揾咗個關之琳，唔通叫佢反串咩？咁最簡單方法就係將個角色調轉咗咯。但又 OK 喎，因為嗰啲都係外星人去附身啫嘛。你好似老貓咁樣，佢附身喺只貓上面都 OK。咁附身喺位女士身上面都係 OK 噶。 但係我記得電影版有講到方天涯咧，即係關之琳咧，個性別都有啲模棱兩可，印象中。 咦？你咁留意呢啲嘢？ 因為我記得佢係同阿。劉德華咧，即係維斯利咧，有個唔知叫唔叫床上氣氛啦，因為佢哋 你記得呢啲嘢嘅咩？ 係好少嘅啫，嗰度，但係就咦，佢哋嗰個器官都同我哋唔同啊嘛，印象中係。 咦，係咩？話廣泛嘅聽眾，大家去分享一下啦，我冇印象嘅呢啲，你睇過咩版嚟？你嗰個 哦，講起咩版咧，其實我就近排收集翻咧， 係 當其時依套電影嘅唔同版本嘅海報咯，即係台灣版有啦，有個數碼修復版啦， 嗯， 然後香港嘅嗰陣時嘅繁體嘅海報啦， 嗯， 大陸方面嘅簡體字海報啦，咁樣收翻曬依三份出嚟，即係我都估唔到揾得翻呢三份。 哦，這個不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我記憶中好像沒有那一幕的。 有他們在一個他們應該是維斯理當然應該是白素的屋裡面，好像 哇會過分了一些呢， 是啊，咁佢哋 即係維斯利， 唔係，當然應該維斯利間屋應該，但如果唔係白素，因為冚諗最後尾嘅鏡頭就係維斯利同阿白素一齊望個天，望向個土星啫。咁但係佢之前一幕應該就係同阿關之琳咧係有嗰啲咁嘅氣氛，但係就完全冇嘢睇嘅。 佢完全將呢一個維斯利當咗袁振合咁樣拍喎。 冇嘢睇嘅嗰幕，完全係 真係冇嘢睇。 係啊， 我記唔到呢幕添，不過唔重要。嗱，除咗藍血人咧，仲有呢一個就無名法，即係我哋所講嘅頭髮啦。 依個係最著名嘅小説之一嚟。 唔係嗱，其實亦都係最爭議性嘅，即係嗱，我諗我係一個基督徒啊。當日我睇嗰陣時咧，我係嘆為觀止之後咧，跟住同啲其他人分享咧。唔係啊嘛，冇可能㗎喎，咁樣講嘅咩咁樣？ 宗教人士可能就會覺得有啲奇怪嘅。 而嗰陣時阿倪生係未信基督教㗎。 佢嗰陣應該仲係佛教嗰邊信嗰邊。 其實嗰陣時好似冇，佢嗰陣時應該未揀定宗教信仰。 未有宗教。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熟悉呢一個頭髮咧，佢最爭議性咧就係 A、B、C、D 嗰四個外星人啊嘛。 其實即係四大嘅教主咁就 係啦。咁 A 咧就係、是、阿拉真神啦，係 啦 係 啦。 B 就係 Buddha 啦，即係呢一個佛祖釋迦牟尼啦。C 就係 Christ Jesus 咁樣即係耶穌啦。到 D 咧就係、是、道，所以變咗就係老子或者係李耳啦。你問我咧，其實對嗰陣時我一個基督徒嘅年青人嚟講咧，係一個好震撼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好多人都會講就話：，誒，所有宗教都係導人向善嘅啫嘛。咁呢個故事裡面咧，佢就唔係講導人向善嘅，係導你翻去屋企嘅。因為裡面咧講咗一樣咧，而家身上面已經冇咗嘅器官。 係咩器官咧？ 咁大家會覺得好奇怪嘅，細個都會問一個問題啊，究竟？有咩用嘅咧？讲真， 即系你又唔系挡雨又挡唔到嘅，其实咩用咧？真系头发， 仲要会甩晒嘅。啊，原来咧，我同你咧都系啲次货嚟嘅。 我都仲有少少嘅。 唔系噶，你冇咗个作用啦嘛，已经。 系 原本人类嘅头发系好有用嘅，我哋嘅脑电波系靠啲头发好似一条天线咁样射嚟射去咁样嘅。但系我哋咧系一啲次货嚟嘅，所以俾人哋咧就限制咗一个功能，其中就系头发嘅功能。咁頭髮功能冇咗之後咧，我哋變咗凡人啦， 即叮當冇咗隻耳仔一樣咯， 接近嗰啲嘢啦。咁所以我唔明咧，後屘叫做無名髮咯，應該叫冇頭髮啦。不過算啦 ，anyway 啦。跟住啦，去到茲利人呢、這個，我真係我啲保留，點解佢會拍呢個故事嘅咧？講真， 我個人覺得係好難拍嘅，因為茲利人最主要就係人體咧會可以即手腳會分開咗，可以自己喐噶嘛。 嗯， 喺嗰、那個咁結果其實係要拍得好真咧，我覺得比較難。 我明啊，佢應該係睇完呢個 One Piece。One Piece 裏面有一個船長，大家如果熟悉的話咧，佢啲身體可以分離嘅。OK， 嗰個小丑船長嚟嘅。咁可能呢一個咧，受惠於而家啲電腦特技啦，希望佢唔好做得咁流啦。如果唔係的話咧，都幾令人驚嘅。 咁佢嗱依個就個地點就可以去到埃及啊，好多地方都有嘅。 嗯， 因為故事比較去嘅地方比較多啲。 但係個重點就係、是、你睇下嗰個演員陣容先喎、 啊。哦，演員陣容嗱，我想問大家啦，維斯利如果係由我自己覺得 OK 嘅，我覺得阿、余文樂做咧係 OK 嘅。啊，先講翻我哋點解有啲資料先啦。其實我係無意中喺微博見到咧，有人貼咗啲電影嘅網站轉發咗一個佢哋嘅 PowerPoint file 應該係。 嗱，你問我咧，我到呢一刻咧，我仲係半信半疑嘅。甚至乎頭先我哋籌備嗰陣時咧，我都問咗 Nelson 兩次就係話係咪真㗎？我硬係覺得好似好流流地嘅感覺喎，不過算啦，你當我係飲醉酒先啦。 你微博嘅新聞有轉發咁，我諗應該都真嘅可能性好大啦。我哋先以假設係真為先啦嚇。我覺得余文樂係幾似維斯利嘅。 唔係啊，化 佢會係 sorry 咯，因為我見到維斯利諗起倪生咯。 咁倪生年輕時應該幾似㗎？我睇過倪生年輕時張相咧，話幾鬼大隻嘅都。 唔係啊，嗱，我調翻轉，嗱，你問我咧，我覺得佢係揀咗任達華去做呢個白老大，我心目中反而任達華係更加似維斯理咯。 任達華嗰做白老大年輕得滯，有少少。 但其實阿華哥過咗60㗎啦，不過保養得好咁解 啊。即係喺我心目中最似白老大嘅都仲係阿曾光咯。 調翻轉佢裏面揾咗倉田保少做一個虛構角色，揾佢做白老大咁就正啦。 唔係，但佢個角色又搞笑喎。我初初睇呢個嘅名單嘅時候咧、我以為係一個日本演員，因為而家個名叫做藤原龍太， 會係藤原龍也啲 friend 嚟嘅咧， 真係好呢個名字就比較過癮啲嘅。但我哋唔知道呢個角色係點樣啦，因為始終一個新嘅角色啦。 但我哋知道嘅角色白素咧，令我哋非常之啞咗嗰個演員。 都 OK， 覺得幾靚喎。 你覺得好靚？ 有啲嘅文藝氣質咁樣咯。 唔得嘅喎，講真，我覺得白素並唔係淨係文藝嘅喎，佢要打得又即係佢人哋就話出得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咧，佢要上得埋戰場嘅喎。人哋黑幫大佬個女嚟喎，功夫了得之餘，仲要運籌帷幄個女中豪傑嚟 嘅 喎。 咁佢未拍啫，可能佢真係練咗一個月一年嘅功夫咧，我哋唔知噶嘛。 跟住另外啦，頭先所講啦，喺藍血人裏面咧，為咗呢個演員嘅關係，所以將佢男變女咧，呢、這個方天涯咧，揾一個香港年輕演員去做。 呢個我又好中意喎，呢、這個演員。 Janice Man 咧係 OK 嘅。 佢之前都做過一啲嘅角色係幾冷艷啊。 唔 係， 其實大家最驚喜就係赤道裏面嗰個殺手啦。 真係我好中意佢呢個角色真係。 呢一個就OK 嘅，我 pass 啦講真。 不過佢又亦都係因為變咗女人嘅關係，所以係唔用方天嘅名。用翻方天牙， 冇計啊！講真，而家東方不敗咧，你再揾人做咧，一定要揾女角色去做噶啦，唔可以再揾個男人去，好似阿江毅咁反串嘅，會死嘅。講真呢啲， 因為深入咗民心啊嘛，已經 冇錯係啦。嗱，咁我哋第一節咧，我哋初步就討論咗呢將會嗱我重申一點咧，我到而家仲係半信半疑，因為點解我覺得咁樣嘅陣容、咁樣嘅布陣咧，令我有少少懷疑。不過 anyway 啦，能夠可以繼續改編咧，因為呢一個係我哋陪住我哋成長嘅故事咧，我哋都開心嘅。咁講下個幕後班底好喎。 嗱咁啊，一早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個監製啊、編劇咧係王晶啊嘛。 嗯。 啊咁我諗流行性元素應該幾足嘅。咁然後個 唔係，我覺得揾葉念心去改編嘅更加流行元素足啲喎。 哦，咁唔同嘅方面嘅， 不過裏面會加多個阿寶咯。 嗱，導演咧，導演係嗱，依個係兩個導演嘅，我就唔知佢係咪真定假啦。好似你咁講意思就係、是，咁、一個就係佢嗰度寫住鐘少雄啊，另外一個係阿霍耀良啦。點解會分開？係咪因為唔同嘅集數嘅關係咧？ 都可能係㗎。你有三個故事，仲有你真係唔同嘅風格嘅導演，即係假設真係先啦呢啲。 嗱、如果係真嘅幾過癮喎，因為如果唔同導演拍咧，個感覺可能唔同㗎喎。 唔係㗎，你 TVB 嗰啲劇都隨時五六個導演㗎啦，睇係跟邊一集咁解嘅啫。 咁 TVB 嘅拍攝嘅導演又同啲已經拍過好多戲嘅導演拍法又唔同嘅，有啲， 所以我覺得 佢哋個人嗰個導演嘅感覺會強烈啲咯。 兩睇啦 ，OK， 係啦，嗱咁所以變咗嗱，不如咁啊，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討論一下，即係假設如果好似頭先所講，佢淨係拍三個故事，就係呢一個頭髮啦、藍血人啦、知利人啦，同埋嗰一啲嘅幕前班底咧，大家期唔期待咧？ 大製作咯，最主要係。 嗱，或者調翻轉啦，大家有興趣可以討論一下，你心目中應該係由邊位演員去演韋斯利、去演白素，同埋去應該最好係由邊個導演去拍咧？係 啦，咁 第一節差唔多啦，咁我哋跟住第二節翻嚟咧，我哋就可以暢所欲言講下其他我哋對韋斯利或者對佢相關嘅作品嘅一啲嘅唔同嘅見解啊。 好啊，好啊。